单人赛事全部结束，星星3-2暂时领先，但是王杰希在擂台赛中的登场表现彻底改变了全场的氛围，微草就是5-0领先恐怕也不过如此吧。这种氛围再次让陈果感觉到不爽，明明还是星星领先的，明明团队赛还未打的，但此时微草的粉丝就好像他们已经拿到了最终的胜利似的。就是因为王杰希吗？陈果望着场边周围那些他可以看清的微草观众，他们视线所集中的焦点果然还是他们的队长王杰希。因为擂台赛有王杰希出场，因为团队赛也肯定会有王杰希出场，他们顿时就有了不一样的自信。这种自信陈果觉得真有点盲目。微草的擂台赛是打得非常出色，不过团队赛的话可称不上有多强势。这种喧闹差点就把整个单人赛事与团队赛之间的休息时间全占满了，让星星诸位在这场边交流的变得有些费劲。如果这中场环境总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休息时间回一趟备战室似乎就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了。 这些莫名其妙在得意的家伙必须让他们闭嘴， 方瑞表态。大家当然他是指什么， 不要被这些情绪影响了，想想我在霸图战队主场的时候多淡定啊。 叶修说， 这事儿你能让我们来说吗？ 客观存在的事实嘛，谁说不都一样。 但你这么一说，大家一点学习的动力都没有，不信你问问。 完全没有。 哼，包子你闭嘴。 看包子要说话，陈果连忙阻挡了一下。 好吧，既然大家这么不爽他们的嚣张，团队赛我们就狠狠地打击他们一下吧。主攻王杰希。 你也失去理智了吗？ 陈国叫道。乔一帆却在此时弱弱地举了举手问道， 这场比赛的备战本来不就是练的主攻王杰希吗？ 嗯。 陈国一怔，发现自己好像又被绕进去了。 准备上场吧， 叶修叫道。星星客场挑战微草的比赛终于到了最终决胜负的时刻，双方团队赛即将出场的选手纷纷登上了比赛台。星星、叶修、苏沐橙、方瑞、唐柔、安文义、乔一帆，微草、王杰希、许斌、高英杰、刘小别、袁百清、梁芳。 双方的团队阵容都没有太大调整，都是常用阵容。 看到电子大屏幕打出的双方出场名单后，解说潘林在节目里说道， 星系有调整的一点是唐柔首发登场，乔一帆打第六人。 李一博说， 这应该是要打强攻的信号吧。 嗯，看起来是的。客场打强攻有气魄， 微草笑道，但谁也听得出他这笑声是在鄙视星心不自量力。 微草这边，袁百清今天使用的是牧师冬虫夏草，这应该也算是要主攻的信号吧。 微草战队的治疗是一大特色，治疗选手会身挂两个治疗角色，然后在不同的比赛中选手使用牧师还是守护使者，从这个选择上大致可以看出微草这一场比赛的意图方向。 微草主场嘛，没有道理优先防守。 嗯，看来这会儿是一场激烈的对攻战了，很期待。 这几位的讨论声中，场上选手也已经完成了赛前的致意，各自进入了比赛席，比赛进入倒计时。 我们看看微草的团队赛选图， 潘林说道。 天空角斗场， 李一博看到最终载入的地图顿时就是一怔。 啊，团队赛选这图真的很少见啊， 潘林也惊讶了。天空角斗场，一副在团队赛用途来说算得上是极简单的地图，这幅图中唯一的地形变化就是台阶，最外围是由高到低的看台台阶，正中间是赛台，则又是被由低到高的台阶给围绕。 这幅图上 应该说不会有太多太复杂的利用地图做出的战术布置啊。 台阶高低差的利用，微草在这上面有什么特别的研究吗？ 这个， 李一博脑中搜索着微草比赛的细节，一时间却得不出什么结论。 微草的强攻姿态，这算是做得很彻底了吧？ 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强攻方向。 李一博说道，显然对于这次阮城的看法也是比较赞同的。很快，两队角色载入完毕，各自刷新在角斗场两端的斗士出场位置。虽然因为中央高高的角斗台的阻隔无法看到对面的对手，但事实上双方的距离算是相当近了。就团队赛的刷新点来说， 天空角斗场怎么说，直接上台决胜负吗？ 叶修在频道里说着，星星战队的角色们却都没有立即开始行动。 或者老王你干脆站出来，咱们打一场，输了的全队积极，怎么样？ 看对方没什么应答，叶修再挑衅。微草战队方面还没什么反应，但现场已经因为叶修的嚣张完全炸开锅了。 霸图对他的仇视，我觉得我基本可以理解了。 唐柔在场边对其他人说着，连败给叶修和嘉世三次，那也就忍了，关键是在每次都在这样的嘲讽挑衅下还输掉，那可真够憋屈的。这么嚣张的姿态，一般那都可是出现在反派身上，然后等着被正派的主角击败打脸，结果现在主角打不过，反被这样的反派给灭了，想想观众得有多恶心，而且一恶就是三年。霸图战队痛恨这位实在太科学了。眼下微草战队的现场粉丝就已经有些疯了，不过场上选手看起来都挺冷静，完全没人在频道里回应。微草战队的角色都在按照他们既定的战术前进着。 总不能让我让你一只手吧？ 叶修还在那说着。 行了，这么多废话干嘛？ 王杰西总算是回了一句，对叶修的垃圾话充满了不以为然。这边叶修却是发了一个松了口气的表情。 还当你们都不在呢？我们在啊。 王杰西再次回复了消息。微草五人瞬时就已经出现在了当中角斗台的边缘，居高临下和星星战队的五人打了照面。 都别动，让他们下来。 叶修直接在公共频道里指挥。微草还真不含糊，立即就顺着台阶冲了下去。 哟，真下来了，我们撤。 叶修再次在公共频道里嚷。于是星星角色开始反身攀登他们身后的看台台阶，居高临下的位置顿时互换。 开火吧。 叶修消息发出的同时，苏沐橙的沐雨成风发起了本场比赛的第一次攻击。炮弹喷着火舌飞落，微草五人散开，当然谁也没被打中。不过就职业构成来说，微草战队并没有远距离的攻击手，没有人能够和枪炮师直接展开对攻，占据高点的星星此时看起来好像挺有优势。 居高临下的话还是具备一定优势的，如果说是以抢高点来决胜负的话，那这图可就复杂了，一层一层的台阶全场都是，利用高点需要延伸到每一个攻防的细节，不是很多图里拿下一个据点就完全确立优势的。 李一博开始评论目前形势。 是的，目前星星在居高位，但就这图的话，微草随便换个位置就能爬到和星星一样的高度， 所以这图真正会发生的战斗不是台阶上的纵向作战，而是横向作战才对。 您说的对，微草已经在这样布置了，对于星星暂时占领的高位他们并没有太在意， 低位属于内圈，周长较短，星星也不可能占据高位一直压制。 没错，微草在绕内圈走位了，和星星拉开横向距离。 嗯，这个位置差不多可以向上了。好，微草向上了，双方即将在台阶上展开横向作战，这时候每一级台阶会产生的高度差将影响到许多细节，微草想必在这方面做过专门练习，这大概就是他们选这图的原因了。微草冲上去了，靠！ 李一博兴奋地解说，但到最后一时溜口，不雅词在节目里直接喷出了， 弄得导播们一通手忙脚乱。但只一个字说完就完，李一博已经把自己的嘴捂了。微草是冲上了台阶，但是星星战队又从台阶上下来了，而从星星团队频道的指挥中，所有人也都看到了这一颗星星的意图。中央角斗台， 中央角斗台，如果说是要抢高点的话，这里才是真正可以仰仗的。和外圈看台不同的是，这里是内圈最高点，外圈是低点，所以处于高点的话是不会像刚才那样被微草拉开横向距离直接通破的。 潘林叫道。 啊，微草的反应也很快，他们立即也反退下来了。双方的意图一致，他们都冲向角斗台了。真正的决斗原来是在这边吗？这边的台阶不如看台那边多，但是也足以成为一片十人对决的战场了。哦不，还没到角斗台，双方同时发动了攻击。这不是单纯的赛跑，双方都会用攻击来限制对方的意图。 两队终于正式交火。